王伯当谢银灯侯君及上怀中四位贤弟、 啊、 一等假扮公差模样接劳繁育不得有误， 遵命。 立旗标礼报二位贤弟，高楼放火牵扯官军不得有误， 遵命。 我贤弟安顿亲伯母之后回来另有差遣， 遵命。 单贤弟 哎， 带领众家国弟夺取西门不得有误， 遵命。众家国弟我等繁育接劳，大翻杀人动。 将马勒王押在监，本县的性命得保全。西思想有天烦，地方响马炸了监，跑了朝廷中犯罪不浅，捆着吊着一样不恕的。人多主意多，做事要周延，叫烦我 到跟前，恭喜老爷，不是发财就是升官。老爷您大喜了？ 我不喜了，我修脚穿袜子了。 老爷您想啊，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的要犯， 是啊， 跟咱们这儿不过是暂押一时，将来解往京城审明此案，老爷到那时候您还得论功受赏呢。 得了，您算了吧，你哪知道这里的事儿，我们这是层层节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子女。 这我知道， 甭说没赏，就算有了赏，轮到我头上也就够一壶醋钱了， 也不能那么惨啊。 哎，可是这么着，真要是跑了响马，我虽不能灭门九族，也得就地正法呀。 是啊，老爷，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要犯，您可得严加防范呐。 啊，对对，哎，我告诉他们了 啊， 门上枷锁，锁上枷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分昼夜轮流看守。哎，你瞧怎么样啊？ 嘿，老爷，您真有卧龙之志，凤雏之谋。当年孙武子用兵也不过如此啊。 得了，你别拿我打坑了。 老爷，您真有两下子。 哎，樊登，秦琼在这时候说过，拿谁不按，全仗着反虎联名。秦琼跟靠山王走了，就剩你们哥俩了。 是是是， 没什么说的，你们哥俩就是我的心腹人了。 老爷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在这儿管保没错。 哎，那好极了，这我就放心了。 西门楼了不得了，西门楼着火了。 啊，这西门楼 着火，咱们赶紧救火去，救火去。 不管 怎么 不管 呢？ 西门楼着火呀，是他们守备衙门的事儿，咱们管不着。 哎，老爷，咱们怎么管不着啊？ 哎，你们哥俩不知道，我跟他们借几人看看响马，他跟我耍大鞋打官腔。西门楼着火，他们事儿咱们也管不着。管公的公关，管建的建职，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们哥俩别走了啊，跟我走一趟。 哎，是， 帮我巡视巡视。 是是是，好，巡视。 该说话就说话， 是， 老爷 您放心吧， 哪儿没人就安人了。 对， 我全瞧你们哥俩。 老爷，您瞧，这儿就得多安人。 对，安人叫人 叫来一张。 啊， 什么人？您这儿守着，没有老人话不准动啊。 是， 哎，老爷，您瞧这儿可以得安人。 哎，叫人叫人， 来，什么人？老爷。哎，对，你们这边盯着啊，没老爷的话， 哎呦，老爷，快来吧， 又怎么了？ 您瞧，咱们这坚强四围可得多安人 呢。哎，对， 叫人叫人。 不成啊，老爷 啊， 那边里没人了 啊，没人了， 没人 啊。 哎，外边 ，那成吗？ 是那成吗？ 什么那边外边有人就得全叫来，全叫。 好，老爷，等，叫外边，叫外边。 哎，外边的来人呢。 真闭目， 乔装改扮， 就 一 次 不 从。 外边的叫 外边 的， 外边的，你们都是外边的， 外边的。 哥几个多辛苦，我瞧着都挺眼生的啊。 哎，来， 啊， 这我们哥俩都熟， 啊，你们哥俩熟， 都熟， 成了你们熟，比我熟还强啊。 来，等，你们这边听着， 哎，老爷，行了，来吧， 又怎么着？ 您瞧瞧，天门这把锁可太小了。 对，叫进泽，叫进泽， 哎，进泽， 哎，来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门上加锁，锁上加封，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弄这么点小锁，两鞋底叫开了，跑了饭了，你担是我担呐？ 小人我担待不起啊，老爷。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你们就要换这个了。去就搬大锁，搬大锁。 来，快点，快点。 老爷 啊， 锁大，区里边小，锁不上。 是锁不上 啊。 哎呦，你可真糊涂啊！你把那小锁得摘下来，再锁大锁就锁上了。 哎，你瞧你这啰嗦劲儿的， 怎么跟我发愣啊？把钥匙拿来，把钥匙拿来。你 哎，曹老爷，你瞧 来 的， 来，你拿来。 我拿着这个，我拿着、这个。 我开开你就锁。 您开开我就锁。我得去。 响马的蒙丹， 响蒙丹， 好啊好啊，把他交到靠山忙啊，照单拿人，一个人跑不了。 对 哎这反头呢？ 反头呢？ 他 在这儿呢。 哎，他怎么在这儿呢？ 是 连头呢？ 连头也在这儿呢。 哎呦，可不，我快瞧瞧响马的， 跑啊！ 怎么响马跑了？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这东南的方埋伏雨雷火炮，敌也不防，这下万怒齐发，刀挂琉璃灯塔，敌射断命的佛桥，但说是一国秦琼，就是天下的相马，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众将官，随老夫布阵去者， 好。手足兄弟，只因我打死人命，隐姓埋名逃奔至此，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秦琼表兄弟名姓，但焉能见死不救？ 别忙， 韩福面将老子突击告知秦琼表兄之道，变了来。 哎，哥哥，看见了没有？ 看见了。 在本月十五日，老贼杨林与二哥比武较量，我看着你可有点猫腻呀、 啊！嘿。我也为此事一心， 哎，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二哥的消息， 嗯， 此事关系重大，你我会参报与三哥知道便了。 行， 好， 至今未上山来，叫咱放心不下。哎，三哥， 大王， 那秦二哥今儿才能够来呀、 大王，你忧虑，臣民侯上二位贤弟打探，必有佳音。 好，那就把我接住。 您大王，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 大王有旨， 快快讲来。 No, no, no, no, no, no. 有什么话开口就说。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分明是金钩吊耳诓引我等。 诓也得去，不诓也得去， 只要去必须定计而行。 有什么好主意快一块的说。 众位我的们，下山人人必须小心，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 我与我而归， 能担一事提防老子的耳目。 哎，三哥，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 大 王不用上来。好，打老先生真是真，多谢先生是妙策。 轰轰， 那我登了咒。 平平天 八环 金锁明 八 门藏龙光 何门 有无兵东南鱼雷炮响一排弓四门看得准这三门 姚兄，你太 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吃，人马齐奔东杀，你往西行，朕往西吃，人马齐奔西杀。纵然多国火炮越过丘桥，也难逃此阵走。 我这药到病了吃、 啊、我是你二哥秦琼， 你穷我也不富啊，岂有此理。 我到教场去卖， 教场人多 你要小心了。您别瞧我这个寿命小，他的来头不小，总有万马千军吃了我的寿命，管教他晕头转脑，我要打他个东奔西倒，也好打搅我的二哥秦叔宝。 哎呦，我怎么都说出来了？ 哎，你没寿命。

听众朋友，杨婉农、李炳书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Thank you.